时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五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曲。 昨天下午发生了一件特别尴尬的事儿，就是我出门忘记扎腰带了。但是更让人尴尬的是，我出去走了一圈回来，竟然一直没有发现。还要记得去年刚买这条裤子的时候还挺宽松的，不扎腰带就会掉下来。没想到一年之后真的是物是人非了。我一定要好好减肥，不然照这个节奏下去，我怕是又要买一条新裤子。 只是这不算什么，不用想太多。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不懂得该怎么走，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不你就打破， 见面不要太尴尬，别让人看笑话，眼神简单别复杂，别紧张的叫我啦，见面不要太尴尬， 其实这不算什么，你不用想太多，你别为我伤心难过，什么都不用说，我懂得该怎么做，给我的时间去拜托，不要啰嗦，不要见过，哦玻璃都打破，见面不要太尴尬，别让别人看笑话，眼神简单别复杂，叫我啦，见面不要太尴尬，我还是会逗你笑掉牙，你别以为我装傻，是我心跳比你大。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潮流梦工厂，欢迎朋友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又是到了一个周五的晚上，跟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数码单元。首先跟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好嘞， 问个好先。 大家好，我是苗山。 大家好，我是张小航。那今天呢，我们嘉宾依然是我们的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欢迎黄浩。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没给人开麦 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这个节假日哈，我们不休息。 对，我们依然是一档很有负责任的这个社会性的这样一档这个数码科技类的节目哈。那今天我们依然会用很负责任的态度跟相关的语言和评论来帮您去述说一下目前呢在市面上面您能够见得到能够买得到的一些新品手机的大集合。 对，尤其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更适合大家到大卖场或者是电子市场去逛逛，有什么新产品上市了， 扫扫货之类的。 对，我相信这个段时间大家对这个新品一定特别关注，因为年初到现在那么多款手机上市了。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赶着这个踏青的好时节，跟朋友们来做一下大集合，也做一期清明节特别节目啊。跟各位听友们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盘点一些各个价位段的主流的一些 包括旗舰的一些手机新品的一些选择。 嗯， 而且我们还很负责任的讲，这些新品今天都悉数到场了 哦。 哎，就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一会儿呢，我们的嘉宾黄浩也会跟朋友们去一一进行相关的盘点，好吧？ 嗯， 那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来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来关注一下这一周以来的数码行情大事小情，来看看我们的数码资讯大汇总。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样的一个潮流风向标的内容，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盘点一些相关的数码科技的资讯。 嗯， 首先呢，今天第一条资讯来自于这个今日头条、快手两家网站呢播出有违这个社会道德的节目的问题呢，持续引发关注， 哦， 也是关于算法的一个问题，还有相关的一些个整治的问题，嗯，来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下。 好，4月4号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下面我们就升广电总局了哈。 嗯， 对今日头条、快手两家网站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约谈，并要求全面整改。广电总局要求全面清查库存节目，对网站上的低俗、暴力、血腥、色情、有害问题节目要立即下线，并追究相关人的责任。 嗯， 广电总局称，将视两家网站的整改效果，依据今采取进一步的处置措施。 嗯， 此外呢，今日头条还因广告违规这一事情呢，被北京市工商局这个海淀分局处罚金额将近100万元呢。 是的，那么总局要求全面开始要整改了。那么对于这个快手跟今日头条进行全面的整改，要求两家网站停止所有新增的视听节目的上传账户啊，停止新增上传账户，要排查现有账户，将网站的节目的上传总量、播出总量减少到与这个网站审核力量相匹配的效果和规模当中去。 嗯， 那么未经审核的节目是不得播出的，追究播出违法、违规、有害视听节目的网站审核人员、主管人员的责任，要全面清查库存节目，下线有问题节目。 嗯，针对广电总局今天的整改要求呢，今日头条和快手均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呢，正在积极的整改当中，具体内容与前一天的针对央视曝光发布的声明类似。此前3月29号，也就是上月底哈，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这个节目报道称，观众举报称今日头条刊登违法的广告、虚假广告。3月31号，央视的新闻直播间节目就报道了包括快手在内的短视频平台出现大量未成年人怀孕的视频，以未成年人生子为噱头广泛的传播。在被央视点名之后呢，今日头条旗下的火山小视频、快手分别发布了题为责任无可推卸、审核从严不懈、接受批评、重整前行这些声明。其实这些声明也表达了一个态度，但是我就觉得虽然态度很好，为什么非要在我们查出来之后才表态呢？ 是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先关注一下关于央视这样一条新闻的新闻短片，当时还原一下事件的起末和相关的情况。 就关于说今日头条上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告，它是如何的钻法律的漏洞跟空子，而且还让我们一些老字号的品牌来背锅。 哦， 嗯， 好， 来，赶紧先看看我们当时的央视的新闻是什么样的。 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卷入的一场违规广告风波，无视监管、黑勾当、老字号躺枪等等关键词啊，被媒体反复的用来报道这起事件，引发了热议。前不久，央视曝光了今日头条在2、3线城市的 APP 界面刊登虚假广告的情况。今日头条涉嫌存在暗中违规二次跳转广告页面的作弊行为，也就是俗称的二跳。昨天，今日头条回应承认违规广告，同时公布了公司内部的处理结果。这起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二跳广告又让消费者遭受了哪一些伤害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 3月10号，记者来到了广西南宁，在南宁地区的今日头条首页推荐栏内出现了补气血三个字。记者点击后，页面上迅速跳转成一个名为祁东养血胶囊的非处方药品广告。而要了解具体信息，这个广告又会指引观看者再点击进入下一个页面。在这个页面上，一位医学界的所谓知名人士为产品讲解代言，而后是几位所谓患者治愈后的亲身经历，同时推荐用户添加专家微信号一对一指导。记者在南宁的几天里，今日头条客户端还不断发布一条北京同仁堂牌葛根山药胶囊的广告，并声称有降血糖奇效。而如果要购买该产品，必须要添加一个微信号。记者为此拨打了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进行确认。 北京同仁堂目前没在今日头条上推送这个药品，这是个人行为，跟北京同仁堂没关系。我们在今日头条呢已经更了声明了，没有通过这些微信号来推销同仁堂牌的这个保健食品。 没有北京同仁堂公司提供任何备案的文件，今日头条作为广告发布者是怎么登记审核的呢？记者以刊登一款没有资质的保健品广告为由，见到了今日头条广西南宁分公司的两名业务员。一开始他们表现得很谨慎。 法律这块它是这样子，就你这个平台不要给我产品广告了，可能这个平台有自己测了。 但是一番熟聊试探之后，两人的说法开始转变。原来315期间公司通知他们广告经营要谨慎行事， 他会有一些同行来黑你，就比如说今天我们开会那个领导都说了，只要有上门来询问的你让我过一遍，那套他是那种记者啊。 放下了戒备，今日头条的这两名工作人员开始主动给记者出招。 之前我们这边有那种二套的产品，就是他是做一个产品之后，他二套进去的时候是另一个产品，是在规定不能上的一个，然后跳那个就可以做这样子。审查的话会比较松。 这两人还表示，如果想要打广告的产品没有合法资质，他们公司可以帮助制作假资质，还专门给记者推荐了一个广告代理公司进行下一步操作。 看到这样的一些触目惊心的情况，我们真的觉得目前的广告发布啊，真是真真假假，虚实难辨。 没错。 那到底会怎样我们能够让我们擦亮双眼呢？消费者们应该如何去做？那么商家应该怎么办？像这样老字号被背了黑锅的情况该怎么办？向谁去投诉？向哪个方面能够去进行回馈呢？我觉得这回总局整治的对。 我觉得太难了。辨认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一五得五、二五得十、三五太难了， 太难了，三五太难了， 太难了。 它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讲，其实关于算法的这个问题，一直有很大的一个争议。 对， 就是以前有说法，就是很多的程序员啊、技术行业从业者信奉一个叫技术无罪，但是你会发现说，技术在我们人类的历史进程上被应用到了非常多的，其实是对人类有害的一些行为当中。 嗯， 那反过头来说，如果不以一个所谓的价值观或者是一个所谓的人的主动干预去干预这个算法的话，那么就会成为说，比如说像这种新闻客户端这种内容就会成为一个低俗内容泛滥地。就跟快手整治是一样的，快手这次主要整治的是针对于低俗的，比如说你会看到上面有很多恶俗直播，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所谓我们叫脑残的快手主播可能会去做一些完全有违背于社会公序良德的事情，比如说恶意的破坏共享单车， 啊， 比如说 恶意的去摘别人的车标，还有这样的， 还有伤害自己的这种事儿。 对，然后包括说前段时间也有那个新闻嘛，就是有家长看到抖音上的一些视频之后，就跟着抖音学，结果让自己的孩子头碰地。就直接导致了一个虽然命救回来的孩子，但是直接是后半生是半身不遂的。 哦，惨案。 对，这种事情上你难道这个传播媒体你不应该负一些责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多的这种，因为你会发现说这些新来的这些互联网的这些机构，他们有时候会用一种推脱责任的方式，就说我不是内容提供方，你不要来找我。 那 我是平台，我是平台， 但这种 搬运工， 对、 啊， 包括说以前有很多的侵权的案例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发现说咱们国家是不承认的，比如说像早年的时候，湖北的长江日报集团跟金石涛打官司，最后是金石涛是赔了接近有60万， 嗯， 这么一个地步，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有一定的监管，当这个行业不能自律的时候，那就需要监管进来。 嗯， 再比如说像那个之前闹得很大风波的社会摇， 嗯， 现在是社会摇直接摇到了什么公交车，就影响了大家的秩序。 对， 那些主播们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能够博眼球的好机会，那这个价值观本身就是错误的。 对 对, 对，所以你看这次出来之后，你发现说大家。我们还担心说很多有网友说啊你干嘛要封我们，因为大家以前想的是就只要是有人来管就觉得说啊你干嘛要管我们，可是现在你看这一轮的就是大家的这个网民的一些评论里头说管得好， 就是 低俗内容早就应该去消除。 对，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等广电局管你，首先你作为一个视频的平台，你就应该对这个标准有把控，当你自己都不把控的时候，广电局就没办法，必须介入管了。而且现在就是不能增加新的账户，这还是轻的、 嗯、 哪天就真的封掉你，等你先自查好了，这个网站都打不开、嗯、你看怎么办。 现在的快手跟今日头条旗下那个火山小视频， 嗯， 如果你在应用商店，如果不是苹果用户哈，如果是安卓用户，在你自己的手机的应用商店搜是搜不到的， 下架了， 已经下架了、嗯、就是它会提示说因为该应用处于一个整改期，所以目前咱不能使用， 嗯， 就是 好棒， 是找不到的， 好棒。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会让这些公司去反省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今年这两年因为资本的驱动，大家都在谈什么独角兽啊什么之类的这种话题，但是你会发现说是好多独角兽，比如说好多一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们其实根本就是在那个节骨眼上，然后属于用一些方式吸引了大家目光一下， 嗯， 然后马上就不行了，没有持久力。 对， 他可能有的时候走的路线就是想走一个短时间的 快 餐模式。对、 啊、但是你赚快钱，我们不反对商业赚钱这个事情， 嗯， 但是你赚钱一定要遵循该有的社会道德跟商业道德，你不能昧着良心，或者说你在损害公共利益时候赚钱。可是现在很多，说实话，很多的互联网机构做的是这样的事情。 对， 嗯，其实这几个视频网站特别快速的就活跃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因为很多大的卫视高收视率的节目带动的。我觉得其实全民有责吧，大家一起应该对这个东西，哪怕广告部门在这个选用它广告的时候，人家广告费再高也得看看它这质量好不好， 对， 不能拉低自己节目和频道定位，对吧？ 讲一个事情哈，我一深圳的朋友，他是一直在做实业的， 嗯， 他觉得这几年实业都很难过， 嗯， 然后就说大家都去做所谓的这种很虚无的互联网什么这种服务的东西，可是他们有一天他们的工厂呢就主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一个他们很大的互联网供应商就是停止了供货，因为觉得那家供应商就那家服务商老拿着自己是互联网厂商，而且属于独角兽地位的， 嗯， 去跟他们去压价，压了他们厂很难活的，说那我们干脆不给你供货了。 对， 结果那家厂商第二天开始股价就开始跌，因为说闹出了供应链不供货的问题。他想了一下说为什么实业单位现在这么憋屈呢？做实业实体经济的才应该是中国整个经济的一个根基， 嗯， 经济。后来他们就从那件事情开始变得比较有底气了，说我们不用为了就是因为我真的有点反感跟某些互联网公司人打交道， 嗯， 因为跟实体公司打交道都很实诚，说实话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签订单做事儿，嗯。互联网公司说哼，因为我们是什么就是一副那个态度的， 有流量啊，对吧？因为我们有 IP 啊，是吧？ 对， 因为我们如何如何啊， 就 你就得给我们， 就拿媒体单位是一样的，有些互联网媒体单位的人现在就完全是比广播电视单位的人要横很多， 嗯， 说实话。然后其实你也找不懂他的优越感是从哪里来的， 嗯， 就这个风气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 风气。搞不明白，其实我也搞不明白。 还包括说很多现在的我们说的多一点哈，很多的大学生的择业的观念其实也有问题， 嗯， 就比如说他们就觉得说去实业单位是不好的，一定要去互联网公司，但互联网公司他们我见过太多了，去互联网公司过两年那公司倒了，倒之后他再去找工作的时候很不好找，因为说你哪个单位的， 嗯， 哦这个工作我们不需要。因为你发现没有，就是去实体公司的人，比如说产品经理也好，或者是说整研发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技术工种也好， 嗯， 那他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一技之长的， 对，真才实学的。 对，可是很多互联网公司，我的运营所谓之类的话，你出来的话他并没有，就是你这个工作其实谁都可以做， 嗯， 就哪怕我一个朋友学水港工程的，最后他要临时换个跳板的时候，他去了一个公司做就是 运营啊， 运营，对，没有任何问题， Marketing 啊， 但是他最后是又回去一个大的一个上市的一个港行集团去做了，因为那是他的老本行。你看， 啊， 他就不担心，他有 本事在。可是对于很多人说，所以我觉得整个我们前几年在讲互联网思维，互联网思维，这几年其实大家整个行业整个社会的反思，什么叫互联网思维，现在搞的整个全社会好像就是互联网是第一大的东西，可是互联网脱离了那些支柱之后行不行， 它只是一个方式。 对， 其实哪怕是做运营也一样，我相信现在做运营做得好的这个职位的一定是做了实业做了很多年， 对， 有一定很多的经验，然后在同步做这个运营的时候他会底气更足，因为他知道各个环节是怎么做的、嗯、我不能一开始就是虚无缥缈做一个运营、 嗯、 听上去好像很好听 operating 或者现在人家 marketing 啊、 哎、 consulting、 哎、 现在一定要说英文好像想着洋气 高端， 所以我是觉得、哦，无论是各方面吧，我们做媒体的要有媒体责任。 当然， 同样互联网虽然是新兴的产业，既然你自勋为自己是网络媒体，那就请你以媒体的责任要求自己。 没错啊，它属性还是媒体，是一个传播者。 就你不能说我们不发表内容，我们只是内容的管道，然后去推脱责任。 那不可能， 因为现在太多的互联网媒体做这个事情。 嗯， 你像几个大门户，就是过来的老的几个大门户其实都比较好，你看什么新浪腾讯之类的， 嗯， 都已经现在比做的比较好了，然后包括微信，其实微信也是被骂过一段时间的，公众号现在也开始专门做那个辟谣的那个小公众号，这个是属于就是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到了这个份儿上，他们开始有这个媒体意识了，因为现在我们都是这几个大媒体、嗯、 因为他还是想把品牌做久而不是快钱。 对，但是这几个新来的这些所谓的短视频啊， 嗯， 还是什么的，这个需要管，真的。 其实我觉得一定要管，尤其是刚才我看到央视的这个资料，这个报道里面提到的，大部分是养生的视频和这个虚假的陷阱广告特别多。 对， 爸爸妈妈是特别喜欢看这些东西的，尤其这个微信的很多这个帖子里面、 嗯、 点进去就可能是快手视频和火山小视频里面的一些虚假的广告内容。 嗯， 我爸我妈就特别喜欢传播这件事儿，所以我看了之后就更加揪心。对， 嗯， 对，这怎么办，对吧？那对于那个以前经过认证的一些个媒体机构也好，或者说是大 V 也好，和那些个没有经过认证的进行发布视频的或图文的那些个小的所谓自媒体人来讲，这种监管一定是不一样的。 对， 那对于那些个小的或者说是不可信的自媒体，又该怎么进行很好的进行疏导？ 其实广告法的新的修改条里头就明确了，自媒体发表这些内容也是属于广告的。 对， 也是属于广告的。 以后自媒体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个黑名单？不能只是大的新闻媒体或者传播单位，它有一个，比如说它是一个单位公司的一个运营的机制、嗯、所以你对这个公司可以有黑名单机制，但个人现在就好像没人管，我换个号再来。 其实微博现在管的就比较严，你会发现微博算比较好的，因为微博上一旦出了谣言马上就会有人过来辟谣， 因为它背后是新浪这种大公司。 对， 对，微博是有现在有这个机制的，而且微博现在也是因为闹了一些事儿之后，包括说上次的那个就是热搜那个风波之后，就是很扯的那个紫光阁事件之后啊，这个微博也要加强自己的管理，就是大都吃过亏，那么吃过亏了就都挨了打，然后就得这个好好的来按照遵循。 嗯， 但是问题跟你们还说的是一样的，为什么总得先出了事儿呢，然后再管呢？ 对， 对 不 对？ 那为什么传统媒体的话就很少会出事呢？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吧，自查自纠嘛， 对吧？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素质相对高一些嘛。 也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真的是我认识太多去弄新单位工作的人，一点政治意识都没有，觉悟都没有。我举个例子，最简单的、一个刚过去没多久的一个人，升了一个副总，是也是一个新的媒体单位，去演讲，开口闭口说啊，其实台湾，其实你看这个台湾地区跟中国地区什么， 哎、这一点 意识都没有、 啊， 一点意识都没有，就是 怎么能这样乱讲啊？ 怎么乱讲？ 对，这个完全是属于一个完全政治错误的一个表现， 分裂我们的团结，坏人， 这是不可以的。 对，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还说回来啊，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有一个有公信力的一个传统媒体，虽然我们通过互联网公众号啊。通过一直播收看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的内容，对吧？通过关爱青年计划，通过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内容， 对。 但是我们还是基于传统媒体广播这样的一个属性去完成节目内容的。 嗯， 那话我们说一说远了一点，那还是应该多多看我们的节目才对。所以呢， 对啊， 应该怎么看呢？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还可以通过一直播关注活力982微信 还有我们的微博啊，活力九八二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好了。那么说这么半天，刚刚第一条我们聊的稍微多了一些啊。 对，反正呢、也提醒一下其他的视频平台哈，这次反正很乏了，乏了一大笔钱、然后又整改，希望大家从这个自查，从自己开始，别等人家管哈。 对，咱其实不是钱的事儿， 对， 而就是说应该是责任的事情，责任大于天。来看看第二条非常负责任的一个盛会啊，这个盛典，我当时我刷朋友圈发现有无数人在现场，都刷成演唱会了，已经是。 他其实就是演唱会， 就是演唱会。说是新品发布会啊，这就是演唱会。这3月31号晚上 ，OPPO 它跟浙江卫视联手打造了一个叫做“年轻造未来”这个春季的盛典，即 OPPO R15新品发布会，在深圳举行了。那当时呢，是通过爱奇艺啊、浙江卫视进行同步现场直播，当然也有上亿观众们同时收看。哦，我相信黄浩应该在场，对吧？ 对，虽然我们的位置不太好。 上次你是参加了 R15的新品发布会， 这是沟通会， 沟通内部。 其实你看，现在厂商都很鸡贼，因为我们，我真的要用"鸡贼"这个词，因为说实话，我们去参加了只是媒体的沟通会之后，发布了什么产品特性，其实老百姓是不知道的。 对。 但是电视上直播这么一场演唱会，你看有明星，我能看个演出，又是在周末，哎，这个没什么好节目看，我来看看晚会，哇，全国观众都知道 OPPO 发了部新手机了，一下子都知道了。这我一个非常表明显的事情哈，我楼上的邻居说，哎，你老公是不是去那个，就是就问小叶子哈，说你老公是不是去深圳看演唱会去了，说什么呀，说 OPPO， 说是啊，说你怎么知道的，今天晚上在直播啊，不是今天晚上在直播啊，你看这个事情上全就是，只哪怕你不关心手机行业，因为我们讲开这种传统发布会，可能只有像咱们关注这个行业的人才会关注，但是如何让更多的消费者去了解到这个事情，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更直接的方式。 对，它的目标人群是老百姓嘛， 但是你想最后是谁在买手机，一定不是行业人去买手机 嘛， 对，行业人去买手机还唧唧歪歪的，哎，你这配置不高，那个性能不好，对不对？可老百姓呢就是很直接，漂亮好不好用，哎，我听过这个牌子， 多少钱 啊，不错，可能还有我的 idol 来代言，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之前的沟通会也必不可少，在于给专业的人有一个解读，先一个展示， 对， 之后像老百姓这个开发布会的时候，老百姓当然有一些疑问，比如像我，哎，王浩这个到底有什么性能，我那天看演唱会了，你就因为参加了沟通会比我知道的更加详细和专业， 对， 就可以解答了。 对，这就是他为什么你看 OPPO 每年都是大品牌，它是大产品是开两场发布会的原因。 咱一边说了一边看看图片，因为一分钟我们就要进半点宣传了啊。这个发布会现场，不，演唱会现场还是非常的这个盛大的， 这是一台真的是卫视的晚会啊，想想看，这不是一个传统的 赛， 这卖票吗？还是就是送的票？ 有票，我们坐在后面比较好，我们这次逃离了就是粉丝们的呼天喊，我王俊凯出来说，哇，整个现场就炸掉了，你知道吗？ 就是花样什么那一系列的人对吧？ 就是那个高能少年团张一山， 哎， 然后有杨紫，然后有王俊凯，中间那个王俊凯只要一出来， 右边那个阿姨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依依吗？ 啊，对，那是阿姨 怎么回事？来看一下下一张。 哇，他发布价格说是跟他们的代言人之一周杰伦一起发布的， 对对， 价格。 周杰伦在中间坐哈，站着。 看他选艺人，一共选了很多个人，他都能覆盖到每一个人群，就是有王俊凯这样的小鲜肉，也有周杰伦这样的全，就是，即使是老一点70后80后，也觉得他是全民偶像的这么怎么？ 我最近看视频网站介绍，好像不同颜色有不同的艺人代言，是吧？ 对的，对的。 紫色是杨紫，我记得，因为他名字有个紫 色。 对。 那其他问题我们稍后慢慢来去分享。 好。 关于心机的问题啊，一会儿来去慢慢。 今天也正好带了R5这部手机， 哎，一会儿来哈。来，我们先进一段这个半点的宣传片花啊，时间不长，大概也就是两三分钟的样子。朋友们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马上收看。 你迷恋电波，你钟情话筒，你不甘平庸，你在寻找一个舞台。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海选在即，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牌都发布了各自的新机，而且还有不少呢都是上半年的旗舰级手机。而四月来临之后呢，手机厂商们似乎也不打算闲着。这个前两天，这个荣耀就在苏州线下体验店进行了一场小型的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售价为799起的大屏新机荣耀畅玩7A。 哎，是的，那其实呢，跟前不久发布的荣耀畅玩7C 一样啊，这样一款畅玩7A 同样采用的是5.7英寸的18:9全面屏，也分辨率达到了1440×1440×720的一个分辨率，还是不错的。也搭载了高通的骁龙430的一个8核处理器，配置还是对于这个价格来讲非常够用的啊。那分为这个高低配两个版本。那在拍照方面，我们要关注一下，在高配的时候，这个荣耀畅玩7A 还搭载了一个1300万像素的后置加200万像素的前置啊双摄的解决方案。那么也更支持硬件级别的一个实时背景虚化。而这个2G 的内存呢，低配版的荣耀畅玩7A 则会采用是1300万像素的单摄方案，前置都是800万像素的这个柔光镜头，并且支持3档的这个手动柔光自拍，还是非常的这个人性化的啊。 对，此外呢，这个荣耀畅玩7A 还加入了人脸识别功能，高配版还同时搭载了后置指纹识别。同时呢，为保证这个外放音量，畅玩7A 采用新一代的智能音效芯片以及高灵敏度的扬声器，外放音量相比上一代的6A 提升了80%呢，相当于多了一个喇叭。在这基础上还支持了 Listen 音响，以提升整体的音质表现。 是的，那看看图片吧。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这回是品牌挚友啊，韩东君也现身在荣耀畅玩7A 的这个发布会的现场。 我们刚才也说了，说现在不管是什么的活动，都现在大家厂商多大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小的活动，因为那天我也去了苏州，然后呢，其实就这么小的活动也请了明星来站台，而且你不知道，因为他们做网络直播，直播上面就有很多的韩东君的粉丝，因为韩东君是演那个无心法师， 对， 被很多人知名。 韩东君知道他代言这手机是799和999，是999， 当然知道。 知道啊， 当然知道。 我现在799、999的手机都已经搭载这样的啊， 对，就是、 风口浪尖的。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说，像今年整个的风向就是，你已经不会觉得千元机是个千元机了。就跟这个产品上，它三大特点：一是你看它是全面屏的，二它是有这个它的低配版是没有指纹的，但是低配版也是有人脸识别的。注意，就人脸识别是反而是一个标配了。然后呢，三它的高配版本是这个有刚才讲过有双摄的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拍出那种人像模式，然后最后的是它两个高低配的版本的外放的声音和它里面听歌都做了一定的优化，尤其是外放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讲有时候这个档位产品我们觉得是可能会是很多年轻人买，但是其实好多大学生不会买这样的机子的，因为都去买 iPhone 去了，然后但是很多长辈其实有时候会用这样的产品，那这种机子其实跟长辈用就很好用，因为它的外放的声音非常的洪亮。好，它有个有趣的功能我在这介绍一下哈，它有个叫 Group Play 的功能。 Group Play Group Play 啊 ，Group Play 啊， 群体，就是它可以一个就是这个，相当于一带多，我在一个上面操纵，然后同时放同样的声音， 对， 然后它最多是可以带8部手机出来，同时放同样的一 个声，就很像荣耀这个其他的这个产品当中会有这个派对模式， 对。这就是派对模式。派对模式最早是在这个叫 party 模式嘛？ 对。 最早是在这个荣耀 V 十上搭载，结果现在在这款比较便宜的产品上也放上去了，而且现场测试了之后真的很好玩，就是当然它不可能像一个大音响那么震撼，但是非常的有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给一个朋友过生日的时候，那我准备好了一段生日歌，那如果是都是这个手机或者都是荣耀品牌手机的话，大家连起来，哎，就过去了。 我们就演绎吧，就是很简单啊，咱们都要唱同样一首歌，就生日快乐歌，好吧？ 对， 我是一部手机，你是一部手机，黄浩是一部手机， 咱们屋里有3部手机， 就是我们同时出同样的声，完全一样的啊。 对， 就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所以。 有的人真的要把这首歌指挥一下，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功能。所以你看，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说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吧。 你说的爸爸妈妈会不会把他们这个连起来，然后广场舞一起放同一首歌？ 不是不可以， 对不对？ 不是不可以，说实话。 大混响， 以后扬声器都省了，是不是这 意思？真的是。 我举个例子，怎么用呢？因为你在广场跳呢，你其实并没有放哪儿的东西，做个小臂套。 套壁上头，然后大家设置好，然后因为其实手机的音量毕竟还是很有限的，不能离得太远， 自己听到 这样的话自己能听到也比较开心，而且呢 不扰民，对， 因为它声音不是那么大，但是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而且这是一个新的用途， 同一品牌可以同时播放，对不对？ 同时播放同一个，比如说 同步的，而且是 由一个人设置，而且音量都是同步联动调的。 哦，所以说这个是加入到一个群里面，这个群就同时播放了。 你可以这么理解，它是用一个手机来控制所有的这个发声。 嗯， 相当于就是八个扬声器。 对 对，可以这么理解。 棒， 特别好， 真棒。 以后广场舞这样的什么协会也好啊，什么小团体社团也好啊， 对， 可以给每人配一个这样的荣耀的这个手机。 哎，对，所以这就是之前我有时候很困惑，从年初到现在发布了这么多新品，还算上去年年底还发布了一些，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同一品牌有不同的系列，然后呢今天比如发布这系列，明天又发布另一个系列的新品，到底怎么选择，好像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更加必要了。 哎， 对， 真的是不同的人群， 它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细节功能。 嗯， 而且现在我们真的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看千元机现在都能做到这一些很重要的，就是觉得我们先觉得千元机干嘛，就是都千元以下了，就是要啥自行车，对不对？现在千元机都能有这么多非常丰富的，我们已经叫它要增值功能了，就不是基础功能了。 对， 而今天我们摆在桌子上的这一共是八部手机，你就知道说这八部手机其实各有特色，而且从千元档到我们叫主流价位档2000到3000，以及这个4000以上的旗舰档，其实都能找到它每个档位上不同的特性跟不同的特色。 哎，对， 嗯， 你看啊，这是关于我们今天这个第三条的资讯内容啊，就是让我们 刷脸 啊，刷脸。那下面时间呢，要进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内容了啊！欢迎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听友们，能够马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的节目。进入2018年之后，各个厂商都会进行这相关的新品发布的步伐。那这个一直没有能够停下来哈，我相信在4月份还会有更多的新机面世。那当然了，这个所谓论花见于迷人眼啊，这个该怎么挑选？怎么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机型？那今天我们就集结了一共有八部还是九部？ 有一部手机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我们会提一下，因为在上期节目里头，苗山对那个手机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它虽然不是最近发布的产品，我们一会儿会提一下这个产品。其他的这个八部都是在这个3月发布的，就是我们，但是其实3月发布的机子还更多，后面我们会陆陆续再拿到一些，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 慢慢来啊，不着急，从千元机到旗舰产品，我们一一来去列数一下啊。来，我们先看一个我们的短的片头，然后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我们的主题内容，2018年的一些新机大集结。在三月份，我们看到了无数的新款的手机，从千元机到旗舰机型，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先来看一些个趋势的解读，好不好？ 好， 黄浩作为一个手机的法学达人，没是手机大法达人啊。 其实我们其实，在如果大家一直有看我们节目的话，其实从前几期的节目中已经看出来了，就是包括资讯的桥段，我们给大家播报了不同的产品，大家发现有最典型的几个特色。一，所有档位的产品已经不存在说哪档产品的配置不够用的情况了，今年连最起跳的这个产品也是去年卖到3000档的，可以卖到3000档价位产品的配置。那就知道说其实大部分的一些应用情况，你哪怕买个999的手机都能够比较好的去满足需求了。 嗯， 二，所有的厂商都在讲拍照， 拍照， 拍照，所有场都在讲拍照，千元机在讲拍照，你都不能想千元机的拍照的规格现在比去年的卖3000档机的拍照规格都好，这个太可怕了。而且 人像虚化呀、啊，这样的个背景虚化，人像突出、啊， 不只是这些，传感器本身到夜拍，比如说还没有发布啊，但是在国外发布的那个华为那个 P20 都能手持拍那个长曝光夜景了，这以前完全不能，完全都不能想象，对不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更多的细节，像音乐、娱乐、啊，像游戏功能，游戏和拍照这两件事情其实是现在所有厂都在提的事情，低端机也在提，高端机更要提，因为这两个已经成为，因为大家现在说实话，我们日常生活里头，虽然我们讲手机的通讯功能可能更加的重要，因为它本身是就是移动电话嘛，但是在 5G 没有到来之前， 4G 的通信功能就到这儿了，对不对？大家没法再做第一步的突破，再好可能也好不到特别多的地方。 对， 那通过什么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换新机？就是游戏跟拍照，游戏是高性能的表现，拍照则是对，因为之前有段时间大家也讲 HiFi 手机，可是你会发现说音频的部分可能大家做80分了，你要做到85分大家听不出来了、就是、 而且它投入还能更大， 对，可能85分了80分的整个音频的 HiFi 它需要增加一倍的成本，但是呢可能消费者还感觉不出来、但是拍照从80到85分，哇，这个画面变得更漂亮了，更清晰了、非常直观， 对， 所以说游戏跟拍照就成为每个档位所强大的重点。我们今天摆的这八部手机其实都是完美的契合了这几点，也就是它的整个的就是配置是得到提升，但是配置其实比前代提升的已经没有那么的多了，因为我们讲配置已经慢慢趋于平衡了。说实话大家现在买手机也不太像以前那样，我要什么处理器的什么内存的，3000档的手机标配都是6+128了，你还怎么选？因为就是整个档次是在往上提的。二，大家开始 加价了， 对，大家还是更关心一些实际务实的使用，比如说我的体验怎么样啊，便利性怎么样啊，就是这东西越能给我省事儿，就越好用。其实拍照也是省事儿， 没错。 因为以前，大家比如说女生要自拍的话，是要拿修图软件修半天的，也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但是麻烦。现在的手机是咔一下子就是你想要的效果，简单。其实一切都是 动态 P 处理， 对 对吧？ 动态 P 处理， 更高级的词汇叫做AI 美颜， 哎呦，喝下去，人工智能啊！ 因为你手动 P 图的好处是什么呢？手动 P 图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P 的，比如说以前的美颜是统一给你瘦成蛇精病了，或者统一给你刮抹成就这样子，觉得说 腻子了啊， 对，就是觉得这个脸又没有层次感，又没有轮廓感，然后又很就感觉所有人都能拍出这个样子来，所以你会自己修图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不喜欢这个山根特别高，我想压下去一点。 哇，你好专业啊，我都不知道会这个是山根。 我真的不专业，我是被手机厂商发布会的产品经理教育的，因为他们都开始讲说，你看我要打轮廓光。我要打面光，我的山根，我的卧蚕，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产品经理现在必须要是美颜 美容专家、 美容专家、美颜达人， 就是医疗 才能去设定这个事情。就是甚至有人开个玩笑嘛，叫什么？叫做手机式医美。 哇， 就是直接 数字化医美， 对， 人工 AI 医美， 对 AI 医美， 都会用这个词了， 对，然后就会造成一些我叫照片 啊， 而且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是现在这些手机啊，连视频都能美颜。然后我们那天在 vivo 的X21的发布会现场的时候呢，就是我跟小叶子都发了那条说，哇，太厉害了，现在连视频都是直接来美颜瘦脸的。然后他们台里的一个女主持人啊、天天要播新闻的一个女主持人上镜的说，哇，电视台摄像机要是有这功能就好了。 哎，其实我们这儿拍出来就挺好看的， 对，我们也是自带美颜效果的， 对，只要我们自己就是美颜相机， 其实我们拍的只是个滤镜而已，对。 哦，真的，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好像拍出来就很好看。 不是你底子好。 是的，是的呢。 所以 好啦，开玩笑。 对，所以你说，我觉得现在的虽然我们讲大趋势是这个样子，但是每个产品还是有一些很不一样、很不同的一些 特色不同。 我们可以慢慢来后面看。 来，我们先说今天要看看哪八部现场的手机和哪一部不在现场的天外之物。 好，那个其实一会儿都有细节图片，然后我先给大家来展示一下真机了。我们从千元机开始说起。 千元机 里头，我们是这里头有三部在现场的，一部是红米 Note 5这款产品，这是一款标准的千元机产品，然后但是呢，样子还是很千元机，因为一会儿我们会知道说，你看基本上千元机都还在用金属的材质，然后呢，但是而且它是三段式，看上去不是那么的高档，但是它里面的配置 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一会儿来讲， 当然像 iPhone 啊，外面对不对？ 对，大家今年都是流行趋势，都是等一下， 就是、跟 iPhone X 就长得太像了。 我看了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后背哈，可能不像 iPhone 的只有一部，然后只有两部。 R15， R15是像 iPhone 7 Plus。 对， 好，来，我们先来，我们先慢慢来，给大家先把八部都讲完哈。这是魅蓝 E3，这也是咱们在节目中讲过的一款产品，它比整个红米 Note 5要看上去更高一档次，包括后背的这个工艺材质和它的整个一体性，包括 更薄， 包括侧置的指纹识别， 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按键的位置， 设计感会更好一些。今天来到节目中最便宜的机子是这部重出江湖的手机，联想的 S5 啊，联想要真的要重新做手机了， 对，重新做手机联想 S5。然后它的好处是999价位上看上去其实也，你不，我不告诉你是个999的手机，其实你不会觉得它是个999的手机。 我以为是某某某限量版。 对， 但是刚才我们那个刷脸那条新闻里有了799和999的那一款的机器化，他们两个就有很大竞争力了。 嗯， 对，这个也是叫刷脸的，一会儿会讲它这个功能其实也蛮丰富。 但它没有 Party 模式啊？ 对，没有。 嗨、 啊， 你看我们刚新上市的那个叫什么 荣耀畅玩7A， 对， 就 Party 模式， 已经有广场舞模式啊。 对，广场舞模式。 好，你会发现说卖的比较便宜的产品，这三款哈、啊、用的都是金属的机身， 嗯， 比较有趣。大家一天觉得金属是高端，但 是这个颜色是炫的不得了。 千元机也开始玩色彩哦，发现问题没有？ 他们是不是跟潘聪来合作的？ 今年的确，今年这里面有符合今天潘通流行色风格的产品、往上一档两三千，你会发现整个机子的机身的质感， 嗯， 就会马上上一个档次， 唰就变了、 上次在节目中开箱过的，很多人喜欢的 vivo X21， 哎呀， 这个 温润， 对，这个包括它的曲线，包括因为它用了这个屏下指纹，哎，我们看，它是屏下指纹，这是一个设计，所以呢，它的整个这个后背就变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且是有 3D 的玻璃，而且有那个光影的这个效果， 嗯， 好。同样也是玩色彩的产品，也是玻璃的产品， OPPO 的 R15 能看到这个渐变色， 对，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色彩，它底下是这个紫色的， 紫色上面是黑 色， 哇，这个渐变上次我其实就很喜欢了，已经 它的这款渐变色据说是在每个城市大概就只能分第一次销售时候只能分3000台货、然后好多的就是经销商想拿货都拿不到， 我们等明年了， 你这里有啊， 对。然后它还有像，但是它还有个高配版本叫 R5 梦境版。 嗯， 梦境版其实跟这个机子的就是质感就完全又不一样了。梦境版非常的像。 所以提到这个渐变色，我想起另外一台就是 P20。 对，今年的流行趋势都是 华为的 P20 也弄个 Pro 有一个是叫什么极光 色， 极光蓝还是什么东西？ 极光色也是渐变色。那这款产品其实还有叫梦境版的一个配色，然后梦境版的一个配色呢是有红色的渐变色跟一个陶瓷黑。不过呢，它的因为它 R5 现在还是像一个比较方的一个造型，它那个梦境版呢就比较像 X21。 嗯， 你看这两个机子，其实你这么看，其实是有明显的不同的。 对， 就不管是摄像头的位置和它的整个的 呀，我可能又更喜欢那个 vivo 那个， 就是 曲面屏、 曲面的这个弧面的哈。好， 它的屏幕比例，包括它的机身比例，我觉得可能 vivo 这个也会X21更胜一筹。 它的边上看就更薄一些，因为它是做了一个收边处理。 对、 好，再往高一点的话，那就又更不一样了。比如说 3000+是吗？ 对，就是3000-4000的档档的产品了、比如说一直在用陶瓷机身的小米 Mix RS、 对， Mix RS 其实一直很多人很喜欢它，就觉得整个的机身的做工，包括说这个正面，实在是很有冲击力。 嗯， 啊，它是一个几乎是只有一个下巴的这么一个屏， 就是除了这个扬声器的位置，下巴这个就一点点， 对， 然后就没有了。摄像 头这个墙纸和这个边框好配哦。 然后呢，它背部用的是一个陶瓷的机身，其实白陶瓷因为它的边是银色，所以看上去还是有点觉得有点就是不太一体化的感觉 啊。但是我喜欢这种就跳出来的颜色， 跳出来颜色哈，因为它的黑色版是整个机身全部黑的一体。 不，这个要手感看上去更好一些， 想法就不太一样。 你觉不觉得这个陶瓷，因为它只有白色才能看出它的 陶瓷 的感觉？ 对对对， 这个要多少钱啊？ 这个其实是3299起， 哇，陶瓷果然 是3999， 容易脆吗？ 有 壳 我们先讲完，我们再讲壳，这个壳非常好笑啊，非常好玩 啊。 好，然后呢，这个是这一部三月份发布的最早的一款产品啊，三星的 S9。 嗯， 啊、这部 哇，这部 虽然说感觉上它跟前一代产品就是 S8 整个感觉其实差的不是特别的大哈、它整个的外观啊，包括它的前脸其实也差不多，但是一会儿我们看到它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我们正好给大家准备了一段视频，一会儿可以来看。 一会儿我们来看啊。 好，这里还有一个应该是首次在我们这儿亮相，而且很多的 IT 媒体也没有拿到的产品， 又是独家呀。 是的，诺基亚8。 哎呦，我刚刚我想问这个来着。 哎 哎呦， 刚刚我想问 诺基亚 8在不在 Sirico 啊、Sirico 是之前诺基亚曾经发过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奢侈型手机的一个代号，这次他把放这来，而且注意看，这次它也是用的曲面屏，双曲面的屏幕。 我觉得曲面屏，我一直想管这种曲面屏叫老板屏， 为什么叫老板屏？ 反正特别像商务人士拿的。 那应该是8848或者什么星际天下这样的呀？ 对，保时捷。华为的那个保时捷设计也是这个，然后其实你看它机身非常的薄，这个机子很有趣，因为我如果不告诉你它是个 5.5 英寸的手机，你不会觉得它是个 5.5 英寸的手机，因为真机 没那么大感觉， 对，因为真机非常小，它其实它不是全面屏，因为我们通常定义18:9的宽高比的屏幕才是全面屏吧。但是呢它用的16:9的屏幕，可是它的上下额头非常窄。我那天很不厚道的把它跟索尼的一部手机比一下，它比索尼那个 5.2 英寸的手机还要 短 一些。包括后面也是用的诺基亚的传统式设计，就中置的。 肯定是蔡司咯。 对，是蔡司镜头，蔡司这种镜头。所以这个机子也是，当然这个机器价格比较贵，而且就诺基亚自己来看的话，它并没有把它打成一个主力产品，跟上次在咱们中节目中亮相的那个诺基亚7 Plus 去比的话，它相对来说呢比较就存在感比较低一点，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姿态，因为诺基亚7 Plus 是一个卖货走量的机子，所以那个机子价格又合适，功能很主流， 这不一样了哈。 但是这个机子它的强调它的做工啊、设计啊、质感啊，包括说 摔呀什么的。 玻璃就我们就不要给他消费者咱们听众传递错误的消息，所以、 哎、对 所以我们最后讲很有意思的事情了，就是手机壳。 哇， 带回来一堆手机壳。 我刚才把这手机壳都拆了哈。我们现在市面上摆的这八部手机里头，只有魅蓝E3没有标配手机壳。千元机就这一部999的千元机也是标配手机壳， 你还分得清谁是谁的手机壳？ 对，我刚想说，你能看得出来？ 我看一下。所以你会发现没有，现在就是厂商们对于消费者的要求，对配件其实也是很在意这个 细节方面。 以后我们还会讲很多像999的产品，你别看999的产品里有很多细节的一些部分。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从这我们今天带来的八部手机，就能看得出来，整个今年的手机厂商，就是尽管我们在大的潮流上配上可能没有办法做特别多的一个提升，但是在这些诸如各种各样的细节啊、拍照啊，甚至说我们往年可能真的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材质不一样、色彩不一样的机身，然后在这种部分更加个性化的部分上开始下功夫。 太好了，那这是以上我们这个八部的三月份的新机，就是已经全部亮相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了。 对， 这也是史上头一遭啊，有这么多手机同时亮相的一个视频展现。 多亏黄老板现身哈，带着那么多的新品。 先感谢黄浩，因为手机 感谢黄浩带来这么多 重，对， 因为哪怕是就是专业的这个手机类的媒体，都不可能像黄浩这样拿得这么全， 对对对， 然后有机会给我们展示到真机。所以今天也是难得把刚刚上市刚出锅的这些端到直播间来让大家看到， 所以各位也是有眼福啊，今天能够来一站式能够看全这八部手机，对， 真的是一站式， 真是一站式。那一会儿我们还会慢慢的去详解这八部手机到底怎么回事。那当然了，在这个段的最后还有3分钟不到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两张图片，是来自刚刚我们提到另外一部没有在现场的手机，是国美的，对不对？ 对，国美手机。 上次因为国美发布国美签了索尼之后，有一些朋友包括苗山对于国美这个手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对，我都说国美都出手机了， 但是国美这个手机做的还是有点意思的。我没有带真机来，可以看两张图片。 好， 这个手机拿了今年的红点奖。 红点奖， 红点设计奖， 红点设计奖。 注意 它的整个的边框设计的非常有趣，它是用了四条金色的棱边和黑色的，它是双面玻璃的，去做了这么一条腰线的一个设计。 哎， 手机那么窄的边都有腰线了， 而且也是18:9的全面屏。它的价格并不贵，现在其实能卖到的是1299元，价格其实不贵，而且配置上其实非常主流。就是去年卖2500左右的价位的产品，它今年卖到这个价格上，所以说并不离谱。因为一个新品牌想被大家接受，可能在整个市场定位上要做的稍微比较亲民一些。而且国美在大家心目中也是个亲民的一个牌子。 对， 此外这个手机很罕见，在这个价位上带虹膜识别 啊。 带虹膜， 他怎么想的？为什么不把双摄加上，却弄了个虹膜识别？ 国美一开始他的策略是说，他想做一个就是更加就是走一个安全性，因为他做智能家居的一个战略。那么他觉得家居的安全性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它里面就会有包括了像它的，我们知道虹膜是比面部识别它的整个的安全密集更高的方式，所以它里面包括了几种模式，比如说你可以通过虹膜自动填充网站的账户密码。 然后呢通过虹膜去把你的一些应用啊，把你的一些资料啊放到加密区去，就这样可以做一些比较私密化的东西。 但是我有一个很尴尬的想法，就是他面对这个价位的人群设置这个功能，他是不是精准他的设计？因为我 这个人群， 对，他用不用得着虹膜 那么多的 这 个，就他不会在家里边买这么多这样的智能设备吧，这样的人群， 对吧？就是安全这个事情， 他其实这样的，就刚才讲的那个功能是比较有趣，就是说他可以就是帮你便利的填充账号用户密码。 但是这种人用手机经常很商务的做一些应用的人，他会花1300多买一个手机，把这么高尖端的事情 也不见得是商务，比如说支付宝支付、微信支付，大家每天都在用，这两个也是可以用。 哎，我还真见过这么一位这个朋友，他单独有一部手机，专门就用来去做各种各样的支付的功能。 哦，其实也好，不要混在 一起。他的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在用另外一部手机，他所有的什么银行啊、什么支付啊、微信的支付啊什么的，通通用另外一部手机解决。 因为每家可能用户都在找自己的一个定位，在这个档位上可能还真的是没有别家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选了这么一个定位。 我们先听一段的一个宣传，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思贤之音，演绎文化经典，诵读之声，引领文学风潮。4月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我们的智享生活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哈。刚刚我们先看了一下这八部新机大概的一个什么情况，包括第九部的这个国美的手机 U7 哈。 对 啊，对，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而且它这个外边这个设计的边框，我就是忍不住再要想看一下这个两圈金边。 对， 显得更加奢华了一些。 然后因为一开始很多朋友不了解国美这个手机，后来当它出来了之后呢，很多人说，哎，这个做手机还是有点意思的。因为好多以前有些这种商业连锁机构做手机，觉得就是来就是走个闹一下，然后可能想圈笔钱。但一看这个厂商做手机还是做的，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国美的第一部手机了。 是的，是的啊。来，我们看看刚刚那八部手机，我们刚刚拍了一张背面的正式图。来， 这里头没有 S9， 这个图是用 S9 拍的。 啊，对，没有这个 S9。来看一下，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效果。 对， 朋友们来看一下， 看得非常明显哈，就是你看到现在能是这个金属材质的贝壳的，这就是千元机的。 对， 然后有玻璃材质的，是比较贵的产品的。 没错， 这个今年非常的泾渭分明了，整个的配置的部分。 机身尺寸除了诺基亚那个8之外，基本上都会比较的一致。诺基亚8会比较稍微显小一点点。 比较有趣哈，像这里面只有3款比较小的产品，联想的 S 联想 S5 是比较小的，是 5.7 英寸的全面屏， 就是左上角那个红色的那个， 对，红色那个是比较小的产品。三星的 S9 就没有在上面的是比较小的产品，因为是一个 5.6 其实 5.8 英寸的一个全面屏。然后诺基亚的这个Nokia 8 Circle 那么是一个这个 5.5 英寸的双曲面的屏幕，也就是现在在屏幕的左下方的这款黑色的产品。 对， 其他的全都是就是其实是跟以前的 5.5 英寸的一部手机同样大小尺寸，但是呢因为屏幕有两种不同的规格，一种是6英寸的 18:9 的全面屏，还有一个是 6.28 英寸的俗称刘海屏。对，一会儿我们正过来大家就知道了。 嗯，好的，那我们下面时间啊就要跟朋友们去分别类的去说一下关于这几款机型到底怎么一个情况了。 好， 刚刚我们是大概先说了一下啊，那下面咱们从哪一款说起呢？ 我们先从便宜的千元机说起吧。 好， 我们先从市面上或讨论度最高的两款产品，也就是红米 Note 5跟魅蓝 E3 那么这两款产品说起。 好， 这两款为什么一起说呢？这两款的整个因为这两家一直是小圆家了，这个一直在 小冤家你干嘛， 一会儿结尾提唱这歌。然后这两家其实一直是在这种就是同价位上去对打，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红米 Note 5占了个先机，所以魅蓝 E3 是有意的调整一下它的定位，会更高一些， 避开一些。 对，这两部产品用的都是骁龙636的处理器。这个处理器我们在节目中分享过，它是一颗有大核的处理器。就是以前的千元机可能玩一些大型游戏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像王者荣耀的团战或者是一些大型游戏，比如最近很流行的吃鸡游戏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力不从心。那么这个产品呢在游戏性能上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我们讲游戏大家都很在意这件事情。 对， 而且呢这两部手机对游戏也专门开通了游戏模式。 游戏模式怎么理解？ 大家在玩游戏都最怕什么事情呢？一打电话的时候光蹦出一个电话进来就把你游戏冲掉了，断网了， 来个微信弹个什么什么菜单出来， 对 对吧？ 它现在都是微信有个一是免打扰模式，二是如果你想要在玩游戏的时候还介入第三方的话，它是采用的这种悬浮的方式。举个例子，来了电话，它顶上有个小条，你可以边接电话边玩，不影响你， 不影响。 对， 哇， 当然了，这是利用了全面屏的优势。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 OPPO 的 R15 跟 VIVO 的 X21 会更好，因为他们有小刘海，他们就把东西扔到小刘海里头去了，就不占整个游戏的这个画面。 对对 对, 对， 好，然后呢？这两个产品呢除了这个刚刚讲到了游戏防打扰之外，在游戏也上面也是做了一定的加速和优化的。因为会让更多的朋友，因为本身如果我们讲如果手机的性能配置不够高，就才需要在优化上下更多的功夫。所以其实相对而言啊，旗舰产品的优化没有千元机的优化那么重要，因为越是硬件不咋地的，你越需要去软件做得更流畅顺畅一些。那么这两部机子在整个千元机头流畅度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他们俩不仅连这个核心配置是一样的，连这个摄像头规格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 哇， 他们的主摄像头都是大像素摄像头，1.4mm 的双核全像素对焦的摄像头。什么叫双核对焦呢？就比如说以前的相机，你拍照的时候，手机拍照的时候会有个拉风箱的过程，就是更 它有一个对焦的一个辨识辨虚这样的一个过程。 双核对焦能大幅的提升这个对焦的能力，相当于它是所有的像素都在进行对焦，光一下对上去了。尤其是在夜景状态下，而且当你知道它采用了 1.4mm 的这个摄像头之后，它的整个的夜景的拍照提升就非常的大。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是红米 Note 5的拍的一些照片。 我觉得咱们稍后你这个手机里面的照片啊，一会儿也可以把样张直接呢通过我们这个视频传过来，好不 好？ 好啊，来，那当然了，我们可以呢一边发送着啊，一边 这个没有 来收着啊， 这个， 没有网， 没有灯，对，没有网，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吧。好， 展示一下，对着镜头来去展示一下就好了。 因为大家其实以前想象的是什么呢？是说这个千元机要什么拍照呢？来看。这是一个在晚上的 千元机要什么拍照？ 我跟你讲，这超亮的， 有影儿就好了。好多人是怎么想的？ 这个是一个拍的夜间的一个飞机的机身，这也太清晰了， 这个也太透亮了， 而且没有噪点呢。我这反正看的是镜头里面看完全没有问题。 有很多用 iPhone 7跟 iPhone 8的朋友， 哇， 不可能 用一下我的手，用一下手机后，他们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侮辱是吧？ 就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哇， 好，然后呢？ 这是在一个酒店的比较暗光的走廊里头拍下来的。 嗯， 哇，好有层次。 它的饱和度非常好，颜色的还原性非常好。 哇，它应该有那个逆光补偿。 有逆光补偿，这张就很明显。 做得很好。 这张是一个酒店的 酒店房间 室内的景。 你看拍的房间那个窗户那边是大逆光嘛， 对 吧？啊， 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些，比如说吃的。 我饿了。 哇，这个我油亮油亮的 叉烧，你吃得完吗？ 其实分量不大了，只是角度问题。然后 锯行不行？ 对，然后包括像比如说这个，因为以前千元机很千元机的拍照是不容易放大的，这是一个就是航班的那个、 航班的那个表那个屏。 哇，好清楚，像素很高。 它其实像素并没有多高，就1200万， 但是分辨率为什么这么高显示的？ 它的整个的细节解析力很好， 是它的内部的系统优化是非常好到位的。 我想知道拍摄的时候的速 度 怎么样。 这个苗山说到点子上了。其实我们说现在的千元机拍照都很好，但是它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一会儿要讲，其实里面有高端机的产品用的也是 1.4mm 的双核像素对焦的产品，但是它的拍照真的千元机还是稍微差一点。 嗯， 就是比如说刚才讲到的像典型的是这个场景啊，这个场景其实色彩颜色什么特别好。 嗯， 但是这个场景开了 HDR， 我拍的时候我得等一下， 但需要处理一下。 对，所以其实千元机现在在什么地方拍照跟旗舰机中有差别呢？是拍照的成像速度上头。 嗯， 比如说后面我们会讲到说，像 vivo 和 oppo 的 HDR 是随时咔一下就立刻出来， 不用等。 嗯， 哎，我就想问一下，那等那一下我依然要把手拿稳吗？ 其实那时候不用拿稳了，因为它是在后期做处理，它是在它的机身里头做一些处理。 嗯，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千元机能拍出色彩这么好的一些照片，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心满意足了。 哇，那是什么地方啊？ 那这个价位的这个机器和那个Mate两个人比起来， 他们俩是一个水平线上。 照相的速度呢？ 速度其实也比较类似， 也差不多。 对，这个产品的价格会更低一些。红米 Note 5是1099起，但是它的内存规格是3+32起的。 嗯， 有4+64跟6+64。 小米一般都不是很推荐低配版。 对，小米其实，但是他知道，因为他打1099的价位跟他的1399，也就是他那个4+64，其实很有竞争力。 对， 因为光这个拍照的成像效果和整个机身的这个做工啊、流畅度啊、质感，其实已经能达到很多去年的卖2000-3000的产品了。 完全没问题。 对， 完全可以。嗯， 哎，我想知道这一款和那个刚才咱们念新闻的时候那款人脸识别刷脸的那 款。这款还是贵，坑定价定位会更高一些， 对吧？ 包括处理器， 那个999起的那个， 那个是799起 啊，799，它高配版是999。 对，那个机子可能跟我们一会儿讲的联想的那部机子就定位比较类似。 他们两个的如果横向比较呢？ 跟这部 啊， 那不在一个单位上， 那肯定还是这个好。 这个好，对。 那个只有一个，就是广场舞功能特别的受爸爸妈妈喜欢，可能 对其他的功能就是比较均衡。 对， 好，然后这部产品呢，看上去就比较传统。当然呢，如果你是打算买1000出头左右产品的用户，其实这部手机我觉得非常的合适， 嗯， 非常的务实，而且呢，给长辈用很好。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跟长辈用这种机子又很皮实，然后呢，现在拍照很好，长辈现在非常喜欢拍照。 嗯， 对，然后拍拍自己的孩子啊， 花啊， 对，拍拍花花草草啊， 动物啊之类的。 有时候跟这个邻居活动啊，拍个照片呢，他们很爱拍。然后这个也是个双摄，也是带这个后置的这个，就是背景虚化的功能的，它的后置双摄是做这种背景虚化功能之用的。 嗯， 好， 我们可以看就是它的这个官方样图哈。 对， 对，这不 是 你拍 的 啊？你拍的吗？ 对， 我的天！ 所以你看， 现在要换桌布了是吗？ 换桌布了。所以你看，其实现在千元机也用这种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蓝色，哎，好像跟咱们这个演播厅里的颜色非常的接近。 哇， 你这个拍的简直就是他们的厂商推荐图啊！ 我觉得黄浩特别喜欢去把这个手机的颜色跟他自己家里面的环境搭配，这种配搭完美结合哈。 哇！ 而且呢，就是说他的这种红米 Note 5这款手机，他自己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蓝色，就特别特别像这个比知更鸟蛋那个蓝色再稍微浓一点点， 浓一点，对， 浓一点点。嗯。 哦，再补充一点，这个手机有个最新的网络功能是两张卡同时4G待机。 哦。这个好，这个好， 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大家很多朋友现在用网络的时候会发现说，你像 举个例子，移动3G 我们现在基本上找不到了，联通的2G 网络也找不到了，很多的地方。但2G 和3G 网络现在正在进行一个退网退频的工作，因为要让4G 网络覆盖更好。那么这个情况下，其实千元机用户也能够享受到说更好的网络支持。大家也要留意一个事情，提醒大家，现在很多朋友经常，比如说现在清明节假期马上又回来，五一小长假后面还有端午节小长假，会出国或者是出境进行一个旅游。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3G 网络、2G 网络都开始逐渐的关了。很多时候你出去漫游的时候都会提醒你，那如果你用的手机的副卡不能够很好的支持 4G 网络的话，或者是 3G 网络的话，那么会出现说我拿两张卡出去有的时候用不了， 对， 就是关于完全没有信号。所以双卡 4G 这功能，我们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在今年的购买新机的时候，当然就是比较价格也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必须带这功能。 嗯，你看这个网友求凤啊，凤求凰，他说：“哎呀，讲的真好啊，非常感谢我们的黄浩。作为我们这样的数码评论员，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 对，缘分啊，都是缘分的。我们瞬间都有3.1万的朋友在线收听了，这都是黄浩同学吸引来的呢。 非常感谢。 脸红什么？ 是因为热 发， 是因为人红。 好，来。” 我们现在先来讲这个魅蓝。 嗯， 如果把这两个机子摆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魅蓝的整个 更蓝， 一是更蓝，二是但是魅蓝的整个机子做工的质感，就更好了一些。 嗯， 因为魅蓝这个机器价格到了1799了。 哦，涨了这么多。 好，跟你讲，涨在什么地方 了？涨了将近一倍啊。 对，一。从这个外观来看，其实整个你看，这个是这种三段式，上面有这个塑料，有这个金属的， 对，有这个大横条的天线， 对， 啊， 一体式的金属， 嗯， 这回 切割纹， 而且你发现没，后面也非常的整体化，因为没有了指纹在哪儿呢 ？logo， 侧面， 嗯， 有 logo 在底下， 啊，底下， 对， 哦，看不到， 但是它侧面是有一个指纹的， 那个红色按键就是侧面指纹， 这是不是红色是电源 啊？ 这个是指纹 啊，下面那个就是指纹， 对，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不太接受这个背部指纹，是因为背部指纹有点丑，在后面 是的 挖一洞，这个怪怪的。那魅族说，那我把它放到侧面吧，因为屏下指纹可能还没有，他们家还没有解决一定的，包括说跟工厂的产能的问题。那好，你看这样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我就这么开， 就握持时候就自然开屏。 有人说这个左手怎么办呢？左手你可以用这个手开啊，就是这只手。 你再多录入个指纹不就好了吗？ 对 吧？录入个食指的。 对，左手你这么开就好了，看到没有？其实非常的方便。 嗯， 包括正面它保留了魅族非常经典的这个小圆点，这不只是一个小圆点，这是带压感的，就是你压下去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震动感。包括说快速的压入，它会，你看刚才会进入到了一个这种语音助手的这个模式下面去。包括说我要进行操作，全都通过手势去完成它， 也很流畅， 也很流畅。因为配置跟它是一样的， 对， 他们俩的内存速度完全是一样的吗？ 就处理器的速度是一样的，都是骁龙636，但是这个机子只有6G 内存的版本，没有4G 跟3G 的， 哦， 所以它的配置是更高的， 更高一些， 具备6+64跟6+128。 所以它同价格的情况下，它的配置要更高一些。 它价 格 会贵， 太贵了， 它贵， 它要1799啊， 1799起，对，好。然后呢，注意它的摄像头也是有玄机的。这个摄像头用的是红米，用的是这个1200万+500万的一个双摄，就用于拍人像模式。 嗯， 对， 我们知道手机有个最大的问题，现在其实不是拍人像模式这种，其实手机画质都很好了。 嗯， 手机是不能拉远看。 哦， 就是拉远了就会糊，就会模糊，对不对？ 啊，就放得很大了以后，对，就什么什么所谓的什么什么什么数字变焦， 对， 一变就散了啊。 这个手机它是用了一颗1200万的，跟这个红米 Note 5一模一样的， 嗯， 也是1.4mm 大像素，跟带这个全像素双核对焦的摄像头，主摄像头， 嗯， 加一颗2000万的副摄像头，2000万副摄像头还是一个1.8倍的光学变焦， 哇，1.8倍光学变焦怎么来的？ 你继续跟他聊吧，我被大数据打败了， 就你就这么想，就是我画面放大到1.8倍的时候。是没有损失的，就是还是那么细节， 嗯， 然后它还实现了一个新功能，因为它是2000万像素的1.8倍，然后我可以通过这个2000万像素1.8倍跟主摄像头拍的画面合成一下，就变成了一个2.5倍的一个无损变焦， 嗯， 就是像素可能只有1200万像素里，它裁了其中的一部分， 嗯， 但是呢你会发现画面拍得更近了，因为我们知道像之前我们买很多的早年的卡片机的时候，3倍光学变焦是一个坎儿， 嗯， 就是以前索尼小卡片就是 很薄那种， 很薄的那种 潜望式镜头那种， 对， 嗯， 那个其实就是3倍， 嗯， 就打头了，所以其实能到3倍左右的话，因为华为的那个 P20 也是3倍的光学变焦， 对， 就能够满足很多朋友的一些要求了，就是我怎么样去 拍到一些远处的一些场景，比如典型看演唱会的时候，我想看一下，普通手机光全是虚的，所以这种的叫广角双摄的变焦，它会在更多的场景更加的适用，这就是它比红米 Note 5在拍照上更进步的一个部分。 来，我们看几张图片，来自于魅蓝的这个 E3 啊，这个 它还发了一个特定的版本，这个版本的 这个歼二零系列， 哇，好酷哦！ 是跟这个真这个不是蹭热度的哈，这个是真的跟中航工业去谈了版权的 IP 的授权的， 哦、是真的中航工业给他授权 中航工业的授权的歼二零的版本，然后价格是2299和2499。如果是先期预定的朋友，还有一套夹克衫，就是歼二零。 我最爱那个卡针，刚刚那个卡针， 它也是做了那个黑化的各 歼二零的一个图那个图形的啊， 对 卡针，然后这个模型是怎么意思？是你买手机送这个歼二零模型是吗？ 2499的版本是有这个模型的。 哇，这是我们民族的工业啊！ 对 对，太棒了！来看看普通版本这个， 对，普通版本就是我手上的这一部了啊，这个蓝色版本，但是它也有金色跟黑色的版本。但是我一直觉得魅族做的最好看的颜色是这个蓝色的版本，这个也是属于它的品牌色。 哎，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你拍那些照片都这么好看，背景都这么虚，拿什么拍的？ 用一个大光圈镜头，我那个是一个 f5.1.4 的适马， 是哦，单反拍的是吧？ 对，肯定是单反拍的。 哦、我还以为是拿另外一部手机拍，我想这个手机是什么？ 这里我要讲一个事情啊、就是现在好多朋友看到这种虚化镜头就觉得是手机拍的、嗯，其实很多朋友可能是没有见过真正的用这种大光圈拍出来的相机的镜头，嗯、会觉得说什么都是手机拍的。你要仔细会比一下说，说你像相机出来的，对，是的，是的，这种相机出来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光学景深的虚化， 对， 比那种就是。手机拍的合成还是要真实一些，因为光学景深有个最大的好处是，比如说我拍一个我比如说我的焦点现在在我面前的这个显示器这儿，那小航就会比苗山更虚一些，因为小航更远一些， 因为我的肾 对对，你会更远一些，对。然后，但是手机可能就给你背后全都涂成一片虚的了 啊、 嗯，它虚化是一样的， 一样的， 就看 它没有更虚、更虚和更虚这样的一个区别。 对，有些手机厂现在做这样的就是分级的一个虚化，但是现在呢，大部分的手机还做不到这件事情。嗯，所以说大家可能以后看到一些这种画面的时候，拍照的时候就不要说啊，这个是哪个手机拍的？其实很多的时候，这种真正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虚化，反而是相机来拍出来。 对，就是说相机、嗯、这种专业相机还是无法被取代的。 当然，所以就。看您干什么用，比如说咱出去玩随手拍，我觉得手机现在已经相当不错了， 没错， 甚至您自拍肯定没问题，但是您说我就喜欢玩相机，我要拍一个艺术作品、嗯、参加比赛，那肯定还是要相机。 所以我觉得咱们下一次节目这个清明节过后期节目，咱可以把腾飞再请来， 对，说说相机哈， 拍拍这个花花草草这个相机的一些玩法好不好啊？我们来说说看数码影像的方面的问题。 OK、嗯、我们再回到这两部手机，其实还有些细节有部分注意看，它的底下它的接口是不一样的。这个红米 Note 5还是很传统的一个这个 Micro USB 的一个接口，然后当然这两个厂商都很好的保留了3.5英寸的耳机口、 嗯、 而这个魅蓝它是用了 USB 的 Type C 接口了、哦、对，就是比较更高档一点的接口，而且魅蓝这个充电是有玄机的，它用那个新的充电模式，它自家的叫做 Super M Charge 这个模式、 嗯、 能功率到20瓦，而且它充电的时候非常的冷静， 嗯， 就很多手机一快充就会发热， 对、 嗯，它会非常的冷静。当然，红米这个产品也是支持快充的，只不过呢，因为成本它价格便宜，就是只有1099起嘛，所以它手机里头送的那充电器不是快充 哦，得单买， 你得自己，比如说我买个充电头或者买个那种充电桩、充电座，嗯、有快充的、嗯、QC 的都可以用。嗯、红米这个魅蓝则是一个标配了一个20瓦的一个电荷泵快充，电荷泵是一种技术哈，能、嗯、让它更快一些。对，嗯、所以当然价格不一样啊，一个是1099、1399跟1699，一个是1799起。 对， 所以这两个机子其实整个的定位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嗯、我这么一说，大家也会觉得说哦。要买哪个档位，因为毕竟有700块钱或者400块钱的差异不是一个小数目， 当然 其实也很好的把这两个机子的档次给拉开了， 拉开了一些。嗯，好，我们再来看下边一个机型。 好，我们来讲便宜的产品了，999能买个什么机子呢？ 联想 S5 来了。 S5 对， 嗯， 我觉得这次联想的这个机子回归还是比较 OK 的，虽然配置上的确是没有前面那两个产品那么的一个出挑了，但配置比较均衡。骁龙625啊，这是去年到现在，而前年到现在高通卖的最好的处理器，因为这个处理器呢功耗不错， 嗯， 然后呢性能呢 也还可以了，当然没有多好。然后呢，包括说这个机子的整个做工，你看，我觉得它的做工是比较值得称道的。在这个价位上是没有采用那种三段式的这种金属跟塑料贴片，是一个一体成型的机身。 它弄到上面去了吧，天线啊？ 就这是跟 iPhone 7一样的。 哎，对对对， 顶上在这有一个，底下有 一个天线。 对，然后背后是一个1300万的一个黑白彩色的双摄。 嗯， 那么拍照说起来比前面两个肯定是要差一些，因为摄像头规格没有那么高， 对， 也没有用这个所谓的什么大传感器啊、大像素啊、什么双核对焦，没有，比较传统。 它便宜吗？ 便宜，999。然后注意，它的玄机也在这儿，这可能是市面上你能买到最便宜的带 Type-C 接口的手机。 哦， 而且它也带快充，15瓦快充。 但它没有3.5接口了， 在顶上 啊，在顶上啊，吓死我了。嗯， 就这是一个小机器，还比较全。然后正面用的是也是一个标准意义的全面屏的这么一个屏幕。新的联想换了自己的系统，用了叫 ZUI 那套系统，就是在 ZUK 上用那套系统。 哦， 所以整个的系统上也是比较的丰富，就是也是该有的都有了。因为以前有时间我们用摩托罗拉或者联想，就觉得那个机器的系统啊比较功能比较少，比较简陋，因为以前强调原生嘛。现在呢，其实这个档位的产品它的功能比较多。这个有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功能介绍一下哈，看这里尝鲜功能， 什么东西啊？ 应用分身， 哦， 有的人有 两个微 信 号、 两个微博、 两个 QQ 什么的， 分身。当然，其实刚才那两个机子也有这功能， 嗯， 位置穿越。这功能非常有用了。 什么叫位置穿啊？ 清明节假期， 我在北京，我非要说我去了东京旅行，然后我发个地点在东京，是不是？ 清明假期你在这儿加班呢、嗯，你说我去度假去了，发了个瑞士的照片，定位到瑞士。 应该反着说。 对，明明度假， 我明明是在瑞士， 在你加班。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真实的用途。好，然后还有一个， 去打开方式， 现在不可以这样吗？ 大部分的手机是不可以。 现在比如说我微信朋友圈的那个位置，我可以输入一个虚拟的位置，是可以。 但是你搜一下，其实如果你在这个地方，你是查不到周边的位置的。 哦，它就是一个假地点。 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功能非常的有用，就是到聊天文章界面快速切换。 什么意思、啊、 这个方面什么呢？比如说你正好在看一篇微信文章， 嗯， 这时候你领导在你的微信群里说了一句话，你 啊、哦、 回不太好吧， 这个你必须要退出去看，但你再回来的时候那个文章要再从头看起。 对 对， 这个直接可以通过聊天跟微信文章进行一个就是来回无缝的一个切换。 我想这是微信的 bug， 微信怎么自己不改呢？非让别人去帮他改，对不对？ 好，再给大家讲一些小功能哈。 嗯， 然后包括录屏，这功能非常有用了。比如说我要解决一个事情的话，或者你知道现在有些视频网站它是不允许你下载的，我可能就想录下来那么一小段分享给朋友，比如说哎，你看这个电视剧这段好有意思，我直接可以用录屏这个功能去进行完成。 嗯， 好，最后一个功能是叫 U-Touch 是以前联想为了解决一个单指操控方式的问题，也是所谓的手势。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魅族有一个 M-Touch， 就是小圆点，而这个联想则是用了顶部上滑，然后包括说这个左滑右滑的方式来解决所有的这个问题。你看我顶部上滑一下，对，就回来了。 这个反应是不是没有那么快？ 对，它的反应的确是， 是吧？ 就是不是系统的反应，是它这个手势的反应， 手势的反应 就没有之前那么快。当然，这个机子是属于说我们推荐给什么用户呢？就是想买一个千元档上呢做工比较好的，然后呢功能比较齐备的。哎，对，你说的这个事情很对，因为联想的售后真的是哪儿都有， 对， 到处都找得到。然后呢，包括说整个的机器的质感啊、做工啊，它可能没有像前面两个机子拍照那么好，但是价格也便宜嘛，999起。嗯， 而且它起码是个红色的，很好看。 红色的、黑色的两款，都有不同。 这个红也太红了吧！ 是个很正的一个 烈焰 红，嗯， 这个好红。 对， 而且 可能 是红配黑是吧？哈， 对，我觉得如果稍微暗一点会更完美。 那可以买黑色，它有纯黑色的版本。 我一下就暗到黑了。 对对对， 你可以买那个渐变色的那个 OPPO 去啊。 对，到目前为止我喜欢那个。 你刚刚还说喜欢 vivo 那个 啊，还有那个陶瓷那个白色 啊，小米 Mix 啊，还有那个奇面。 好啦，来下一步啊。 好，说完这些产品的话，接下来就是在2000到3000档左右的两个非常热门的产品了。 嗯， 就是 vivo 的 X21 跟 OPPO 的。 我们时间有限，我先把这几档的产品，我们先把机器的名称再来报一下家门，好不好？ 好，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什么？ 嗯，

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这样的一个数码单元了哈。继续来，我们还有几部旗舰机型要跟朋友们来分享。 没错，我们根据不同的价位，现在从低什么低价格的手机开始， 千 元机开始，现在咱们上了一个档次啊。 上档次了啊。但是在我们聊这个旗舰机之前，有一位网友开飞机的 Pan， 他先说了一句嗨、 我跟你说呢，嗯哼，然后呢他说了，就是你说现在这手机都是刘海屏啊，明年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这还有明年吗？上个月就已经改变了呀。 对呀、 刘海屏，一个我都会解答，一个是越来越窄，现在用了各种办法让这刘海越来越窄。 美人尖屏， 对，还有包括这个 OPPO 就有这个屏下指纹了，对吧？ 其实是这样子，大家对刘海屏说，我们觉得以前的逻辑是它有个刘海，就是凹一会儿出去。你换一个思路，你把它理解成其实是以前的18:9屏幕两边多了一个上去。 对呀。 换一个思维方式， 它不是凹下去了，它是多了一块， 所以 多两块。 现在就考验说厂商们如何把多的那两块用起来。而现在也有些厂商，就你觉得说那刘海屏不好看，对不对？我把那块状态蓝给你变成纯黑色的，看起来的话就是那块 一片 都是黑的，就是黑，就是 上面只有时间啊、信号啊这样的， 跟中间的在一起。其实这也是个很好处理方式。 我可以在那个刘海屏的两侧加上虚线吗？ 啊，你就不用加虚线了，就是看着让他们看上去上面是个黑色的部分，那其实就完全就是一个，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要做刘海屏，或者说更多的这种屏幕，厂商们想的也是给大家更多的一个视觉的一个空间。但是你像之前有的厂商尝试过，比如说小米 Mix 手机，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说这是一个女生不会特别喜欢的手机，因为它的自拍不是很好，还得把手机倒过来， 对， 因为它被扔在下巴上头， 对， 这个比较奇怪。所以说你像OPPO 和 VIVO 这种这么强调女性观众、女性受众的用户，怎么会把这个就是自拍这么不重视，对不对？所以他肯定要把自拍放在一个他最适合的位置上。 对， 哎，对。 好， 我们开始讲三款旗舰机型。 好，我们先从 OPPO 和 VIVO 这两个产品来讲啊。首先， 我们大家熟悉的啊， 这个朋友说，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两个产品呢，都是刘海屏。你把它理解一下，你看它其实刘海里头留的也就是这个 什么东西呢？ 状态蓝。它没有别的更多的东西， 嗯， 但是横过来说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以 OPPO 这个手机为例哈，比如 OPPO 这个手机，在我把它横过来的时候，那么如果你在横过来的时候去播放一个视频的话， 嗯， 你会发现它顶部啊就会有这个有一些这个 遮挡吗？还是怎样？ 不是，它顶部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边栏冒出来，就是相当于是我这样横过来之后，你注意看我的边上就可以做很多其他操作，比如说你看这有。他成功的利用多少边栏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操作，这就很方便，说实话。 嗯， 因为你看我滑进来能截图能录屏，然后呢这个上头是我直接可以启动我的 QQ 微信和短信，当然现在我没有插卡，所以上面是黑灰色的。 他就可以把这个功能，把这个区域给它用功能 利用起来，包括玩游戏的时候也是，比如说来了电话就在旁边显示的，不会遮挡你的整个的游戏的一个或者看视频 的 画面。 嗯、 我那天给大家，我那天去截了两个屏，我给大家找一下这个截的屏哈。 其实我懂这个意思，就像工具栏一样，我们从来不会嫌 PC 电脑的下端 Windows 系统那条，你觉得它多余吗？你觉得很有用，对吧？因为有用的一些工具都在下面，所以现在在培养把这个手机屏幕。 比如说我现在放一支这个 OPPO 的广告， 嗯， 这个脚上 啊， 直接可以有这个东西。如果来了电话或者什么的话。我不用把这个视频关掉，直接在这会弹出一个小窗口出来，特别的方便。比如说你在追剧，你在干嘛的时候，有人要给你说句话，你的同事说，哎，你帮我个忙，我直接边看着，不用从这跳出去。 这是什么手机？刚才 R15。 我刚才是不是看错了？刚才有那么一刹那，那个刘海没有了是吗？ 没有啊，一直都有啊， 一直都有，就是有， 那就是黑色的时候， 黑色的、 啊、 对。所以其实跟你讲，就是像华为的那个 P20， 它直接是把刘海。给拿黑色的给盖掉了， 挡住了。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 就是把这个刘海两边那侧白条也变成黑色。 对，其实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怎么讲，它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处理方式。 就是、这么用就对了嘛，对吧？ 对， 现在我们解决不了就全真正是完全完整的屏 幕。来给大家看，这是我在看腾讯视频的一部电影的时候的一个截图，这就非常明显了。注意看，现在我是要这个里头直接是。 弹出了一个小窗口，这是一个短信的画面、 嗯、 然后在顶上这边的时候就有微信 QQ 短信截屏啊，包括说这个一些静音的一些按钮直接在这儿、嗯 哦，它其实就分布在这个刘海屏的两侧空白处。 对，然后你看我在这可以操作我的微信，操作我的短信，一点问题都没有，干嘛都可以。 如果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消费者就能理解为什么它存在，而且相当于还觉得它必不可少，觉得它挺有用的在那。 其实我们讲、嗯、因为供应链用这个屏幕，那厂商们不可能绕开供应链，那厂商想的是怎么在这块屏幕上头给它附加更多的用途。 对、啊、 比如说有些厂商他可能就是做刘海屏没有别的优化，那就算了。像这种厂商，像这些比较大牌的厂商哈，都会做了些特定的优化、 嗯、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事情。 哎，你说这个跟厂商有关系呢，还是说跟一些个软件的开发者有关系？ 这个是厂商做的系统 啊、 哦、 所以其实我们讲这两个机子的系统啊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我们还是来整个来总来一下两个机器哈。 嗯，刚刚是 OPPO 这个 215用的处理器呢是联发科的 P60， 大家对联发科有一些不太好的刻板印象啊，但必须要说这一代产品的性能非常不错、 嗯、 跑分跟骁龙660是一样的。 哎呦，很不容易啊、 然后呢，而且呢这个机子也是做了很多系统优化。当然 OPPO 之前是第一家跟王者荣耀腾讯游戏做合作的厂商、 嗯、 就可能说他们的这个看起来配置不太高的手机玩游戏比某些旗舰机玩游戏还要流畅，因为给他开了一个作弊模式，比如说别家玩只能用单核，给你我家玩是双核打开就是花了钱还是不一样。 对， 这次他花了个非常重要的有价值的钱， 嗯， 叫什么呢，花到微信上头了。 嗯， 大家用微信的时候很多手机是经常会卡壳的，不流畅。 对， 比如有时候微信群一多就卡住，他专门针对微信做了流畅度的优化、 嗯、 在一些关键场合会把处理器全都打开，让你赶快把这个微信的信息给处理完。所以我这几天前几天是在用这个手机上微信，明显感觉它比我用过的某些去年的旗舰产品 更高效， 微信流畅， 嗯， 不卡不死， 太好了。 对， 尤其是在这个尤其是在比如放了很久没有开微信的以后，你突然再开时候，各种各样的群会进来一大堆的消息， 对， 那会儿会肯定很卡。 哎，你知道，我觉得这算抄一个近道，因为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对技术不是那么熟悉，我用微信用的这个几率比较高， 对， 当我打开这个快，我就会觉得，哎，这手机好快啊，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才讲到说，现在厂商都不是那么强调说我要讲配置， 对， 而说我要讲真正的用户体验。消费者很简单，你配置再高，参数表再高，你后来给我是卡的，给我是慢的，我是不乐意的， 对， 对不对？ 跟我没什么一关系嘛，对不对？这个参数的问题。 好，作为一家自拍大厂，怎么不讲自拍呢？所以 来 ，OPPO 这一次呢，也是讲了很多的拍照和自拍。我们先来讲它拍照的部分啊。 好， 这次采用了一颗全新的摄像头，叫 IMX519 啊，不要管这个型号了，就知道它是1600万的 啊。 而且呢，也是有一颗比较大的像素点的。 嗯， 它最核心的，我要讲它一个事情，是这颗摄像头硬件支持 HDR。 硬件支持 HDR， 不是靠算法算的。 就以前我们拍 HDR 说你得拍 好多张合成出来一张， 转一小圈起来、嗯、一会儿会讲 vivo 是另一个方式解决的哈。然后呢，这个产品是你所见即所得，你的看到的就是它的 HDR 出来，而且效果非常好。 嗯， 因为之前的 OPPO 的机子说实话 HDR 我不太满意，因为会有那种 HDR 过度的情况、 嗯、就是 有就是 失真而假， 边上会有一圈大白边，那种光边 光晕的感觉。 对对对，现在小航可以帮我把那张图调出来。 好， 有一个 HDR 的对比图，这是我某一天在晚上11点的时候在首都机场 T3 拍了一张照片。一，强调它是11点，所以现场其实灯光其实很暗。二，开了 HDR 之后两个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来看一下， 你注意看， 吓死我了， 开了 HDR 的那张的，尤其是商铺还亮灯，商铺那儿是开的很清楚的。 那个啊，开 HDR 的已经是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对，不开 HDR 那个的话呢，已经过曝了。 我可以理解， 所有的高光的地方都过曝。 我可以理解 HDR 是这个光平衡的一种功能吗？ 就是叫所谓的宽容度， 嗯、 就是用另一个厂商的说叫逆光更清晰。 逆光更清晰， 对对。其实 逆光补偿， 其实两家、 啊、 其实几家厂商都在做这个 HDR 的部分，但是呢，他们的处理方式不太一样。像 OPPO 用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用这种硬件的三 HDR 的方式，让整个的画面看上去更加的，而且它是实时的，就是我不用等，咔嚓下来就是了。嗯， 而且更加接近我们真实的眼睛所见到的这事物的一切。 人眼的宽容度相当厉害。 嗯， 我看那个棚里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灯管， 我灯是不过曝的，灯管有几根我看得非常清楚。 我看到这个键盘，它的每个细节，我这能看到它，看到它 超级清楚。 但是你手机拍的可能就是这就是黑的了， 对， 这就是爆的， 对。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拍照非常大的特色。我们可以再来看几张样张。 好， R5 的样张， R5 因为是1600万的摄像头，所以它的整个画面细节非常不错。 来看一下拌面啊， 这个点给大家放吃的好吗？ 担担面吗？是 我也忘了是什么面了， 酸辣粉儿。 这是随手拍的，没有做任何处理的， 饿死了， 随手拍了一张。后面还有一张拍花的，随手拍一张，就能看出它的细节有多好。 来，三二一，开花！我天哪！ 我们要看面条。 那这张就是因为 OPPO 一直坚持在这个主摄像头上用1600万这样的高像素摄像头，有个好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细节会更好一些。当然，它有两个版本，一个叫215，一个叫215梦境版。助力这两个机子的拍照的摄像头的规格是不一样的。R5 的规格是一个1600万的主摄像头加上500万的一颗副摄像头，用于做这个人像拍人像啊，背景虚化。然后那个主那个R15 的梦境版，那个2000万是怎么用的呢？是在夜景的时候，它会切换到那颗2000万上，然后2000万会自动变成一个4:1的摄像头，也就是说，它会合成一张1000万的，但是夜景非常明亮的照片出来。OPPO 称其为叫智选双摄，也说那个产品在夜景拍摄的时候它会更有优势一些。我们现在看到是它的不同的配色，红色、白色跟这个紫色的渐变色，目前现在最受欢迎的这三个配色里头其实是那个紫色的那个渐变色的一个配色。 嗯，这是 OPPO 的 R15 我们先把这个可以给这个苗山去试一下。 好嘞， 你可以已经不用把你的这个手机再多玩一会儿了，你玩玩这个 R15 呀， 第一次摸上去感觉如何呀？ 哎呀，我是首先描述一下，这个手感非常的好。没了 你刚刚上手嘛，哈，也没干别的， 就是其实我不是我个人啊，不喜欢特别薄的手机，但是这个手机虽然很薄，但摸上去的手感很好，在于一般薄一点的又特别轻，我不喜欢。但是这个重量， 因为刚刚黄浩摸过了，已经加持过了，你再摸是 OK 的。 我手汗在上面。 就是说实话，它有点重，我是喜欢手机有点重量的， 然后有安全感， 有安全感，因为我怕把它扔掉。 好， 太轻太飘。 你体验一下R5，然后 我们来讲 那 vivo 的X21。 X21觉得上期节目中这个小航也展示过，他拍人像拍的有多好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哈，这是一个跟R5 设计。哇，这个自拍太好 了。 拍一张展示一下吗？ 哇，这个自拍实在太好了，我梳梳头啊，我真的。 你先慢慢玩会儿好吗？我们先讲X21哈，你先拍 呀，真的还能自动脸变瘦呢。 它有 AR 的那个，就是蒙眼，就是有那个小动态的那个模式， 增强现实功能的。 可以可以， 你先不要说话了。 好嘞， 你 们对，我先玩一会儿。 我们先说X21这个事儿啊。 X21的整个的它的外形其实跟那个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边角比较有弧度，它后背是3D玻璃，而且X21最重点的事情，我们都在这么讲过了。 屏下指纹 对，这个屏下一解锁就开，很多它屏下指纹版本卖的也非常好，而且注意到这一代，你看刚才我其实并没有完全按在屏下指纹上的，它也能轻松的解锁。这一代屏下指纹比上代X20 Plus UD 的屏下指纹要更好一些，就是它的这个的解锁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此外，这一代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人工智能的部分。它启用了一个现在叫 Jovi 的一套系统 ，Jovi， 就是像 Bon Jovi 的那个 Jovi。 Jovi， Jovi， 它其实逻辑是来自于什么呢？叫做Enjoy Vivo's AI。 哎呀，我的妈呀，好麻烦啊，这个理解。 所以它就简称了一个。好，注意。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基本上它能够自动的感知你的很多的行程日程跟你的处境，比如说 对， 当我画的时候注意看，它自动会提示你今天是北京蓝色大风预警，天气异常，减少外出活动。然后当我点进去的时候，这个我绑定的手机号会自动提示我的快递到哪儿了，该收货了，甚至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一个手机直接在这儿可以直接解锁快递柜。 解锁快递柜， 快递柜有个功能，如果你用菜鸟果果的话，是可以直接在这儿就直接点击开门，它会自己弹开的嘛。而 我如果不在现场弹， 不，它会侦测你在不在现场，因为它要二次确认才能开的。这个是直接在这个界面上直接能开， 就 不用在这个柜子上操作。 然后包括说，看下面有个出行，这个我过几天要去度假，那就会自动说你的出行要去哪里头。 度假了， 你要去哪儿啊？ 在这儿，注意 我们的这个节目这个话题是吧？ 放心，会准备好的。好，注意，这是更重要的事情，在这儿直接点就能直击，完全什么航旅纵横什么你都不用进去了，直接 内嵌内核是吧？ 对，内嵌进去的。还再包括说，比如说它的副一屏也有很多这样的功能，包括天气啊，包括机器代办，甚至有背单词的功能。 全都预置在里头。这一套包括说你如果你是饿了么的用户，在饿了么这个副菜的副一品直接能有搜索订单跟推荐的功能、嗯、有非常多的卡片。这套系统是我目前见到的我用过的相当不错的一套这种智能的你的个人事务管理、 嗯、 而且它能够识别出我经常上下班是哪条路，告诉我、嗯、我上下班的那个点儿那条路是不是堵的，你要走这条、嗯、还是走那条，不用你去手动设定，他自己告诉你。 哇，他自己可以总结大数据。 对， 没问题。 像 OPPO 那一部 R15 跟这一部 X21 其实都加入了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嗯、 刚才黑了一下，然后他就告诉我面部识别不成功。 对， 那是我的面部识别。对对对， 当然我们这里要感谢一下米妮酱啊，米妮酱子送了我们的这个小礼物， 三颗星、 啊、对对， 谢谢， 也欢迎朋友们多多送我们小礼物啊。 对， 就是一边看直播一边送给我们小礼物，我们也蛮开心的。 对、嗯、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发过来，对吧、 嗯、当然了， 还有十分钟啊。 好，刚才讲到了这个 X21 的这个产品也是有这个跟上一代一样， 让我摸摸那个 逆光也清晰，两个机子其实手感。 上次不是你自己开的箱吗？ 哦，对， 对呀、啊，还你让我摸摸那个， 咱可以现在先调一下，插 来看看 样 张啊。 对， 好的，这个是杜比啊，不是，这是一个雕塑啊， 一个雕塑。 他们俩 它细节的部分其实 哇 很好， 就是上面那个划痕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很清晰啊。来看这个。这个是拍了一个松柏， 这是《超大悦城》里头的那个越界里头的一个画面。 后边那个虚的那个背景，它的的确确是有在逐渐变虚化的。 对， 嗯， 这个树叶一根一根的都能拍得很清楚。 还有一张是能看出它的逆光的，注意看那两个灯和 那两个灯 的那个后面那个就是门洞里头的那个场景，其实是清晰的。vivo 用的 HDR 方式跟这个 OPPO 不一样 ，vivo 是用一套算法加上处理器的那个 HDR， 所以刚才讲到那个事情嘛，就是为什么便宜的机器它的整个还需要 HDR 要转几圈、 嗯？ 这个机子它的传感器本身是不支持 HDR 的， 嗯、 但是。它是通过这种快速的合成的方式来解决了 HDR 的问题， 嗯， 所以其实也是达到说咔嚓一下就出来一张 HDR 的照片。 哎，来，那你这两个手机的自拍怎么样了？给我们去展示一下你两部手机的自拍。 失败了，因为面部识别不成功， 哦，不给你拍是吧？ 对，但是 不解锁应该也可以拍照吧？ 对，不可以，面部识别不成功。哎，但他们俩分别多少钱来着？ 两个机子价格完全差不多 ，R5 是2998起， 2998， 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叫梦境版，梦境版刚讲过了，是它的摄像头配置和这个不太一样的，是3298，然后还有一个更贵的是陶瓷的版本是3498，X21稍微贵一点，X21的价格是3198起，然后呢，它的顶配的版本，也就是我手里这部是这个屏下指纹版本是3598，屏下指纹版本还多一个新的功能，大家以前觉得面部识别在黑的状态下识别不了，叉二要解决这个问题。 哦，现在 因为它前面有个红外光感射器，它用红外光打到你脸上反射回去。 你 这样的话， 默默的把那部 OPPO 的 R15 放下了。 我还是喜欢渐变。 女真的女生对颜色，你所以你看，今年所有的厂商，千元机厂商也好，包括这种终端机或者是旗舰机，都在打颜色这个牌。 你看它的这个墙纸。我觉得真的就像长在上面贴在手机上一层纸一样。 墙纸不是？难道不是随性？这不是卢塞恩那个卡贝尔墙吗？ 对 对 对、 嗯， 就是它的那个，哎呀，真实度简直！我有的时候在怀疑，我的天哪！你看这个， 因为这是 InCell 屏嘛，就是贴合 AMOLED 屏 ，AMOLED 屏 AMOLED 屏、 嗯，那更加的贴合了。 对， 明年会降价吗？ 自发光。 明年就有X2了， 等到有二的时候，他们这种哎，对，我现在其实很想知道，现在手机这个更新换代这么快，新的产品可能隔几个月就出来了，旧的还像以前似的降价，还是它根本可能就降不到？ 它可能降价降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比如说 就没有 X20现在是降到了2700的档位上头去，但基本上它不会降到2000，基本上降到2500就退市。 所以这个营销模式其实有点像苹果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不，苹果现在你1000多也能买得到， 真的 iPhone 还有货 ，iPhone 6 还有 对。iPhone 5 SE 还在卖， 还在卖。 iPhone 5S 甚至你可以买到1600多块钱的新货。 嗯， 哎呀，那如果是5S 现在回头再花1600的话，那你看刚才那个千元机， 对， 千元机太有优势了。 这个机子也不看上去也不比那个差，而且拍照 屏幕就它 的 一半大，而且对吧？嗯， 那真的是太有优势。国产手机现在千元机真的是太强了。 好，聊过了那个 OPPO、vivo 两个大厂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三星，好不好？ 好、嗯，三星这是这一波最早发的。我们讲它其实整个的提升跟上一代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大啊、也是很漂亮。这次是个紫色的机身，但是紫色的不是那么张扬的一个机身， 漂亮。 对，然后呢，也是这个叫全视曲面屏，视是视觉的视，不是都是曲面屏那个 全视曲面屏，全视角曲面屏。 对，所以然后他你看他也做了这个 曲屏的那个侧边， 对， 有很多有意思。 它好卡呀。 哎，不卡呀，我觉得你是看的 是那个边儿 啊、对， 还没有过来，我以为 它的边儿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我好像没有调出来，是它边可以当个尺子用 啊， 它这有个尺子的功能， 可以量十厘米左右， 直接量东西，对、这个功能我觉得非常有用。它的曲面测评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功能的， 对对对， 这一代也跟对上一代一样有了那个 Bixby， 就是 Hi Bixby， 它会出现一个东西、今天天气多少度？ 有反应吗？ 朝阳区星期五的最高温度是11摄氏度， 哇。 他的声音很好听哎， 他还进行了定位， 对，他一进行了适配，二他是请了非常著名的因为声临其境而出了名的一位演员朱亚文、做他的首席 AI 官。其实朱亚文专门有一段给他录的语音，就是 就跟高德导航那个有林志玲版 志玲姐姐和郭德纲是一样的，对， 往前走红绿灯您左转 然后呢这一次的产品里头，其实它的整个的性能也提升了嘛，骁龙845这个处理器，然后呢，拍照也得到了提升。当然了，这可能也是在旗舰价位上唯一敢不用双摄的厂商之一了，因为 S9 不是双摄 ，S9 加是双摄，但是即使 S9 不是双摄，我觉得很多的厂商看到它的拍照也 可能要，也都会觉得啧舌了。 趴下来，我没有，因为 S9 拍照本身就很好了，所以说我就没有往里头放一张，给大家来手机来展示几张这个我随手拍的 S9， 真的能实现一个叫做随手拍，随手就是大好照片的这么一种方式。 它的拍摄反应速度一定也很快吧？ 非常快，就是属于随拍随得的那种模式。这是 哎呦， 这是晚上凌晨3点的时候我出去， 你怎么还不睡啊？你还敢吃夜宵？凌晨三点吃夜宵？ 然后 随手拍了一张。然后再看一张非常有这个就是非常有感情的一张照片吧，这是哪里？ 是哎呦，咱们电台楼下嘛， 哇， 这是晚上10点的电台楼下。 某一天你上晚上的节目当嘉宾， 肯定不是我们害你十点才在那儿的。 对对对， 咱们节目7点就结束了哈。好，剩下来我们讲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功能，是慢镜头的功能。 慢镜头， 最近大家很喜欢拍一些慢镜头的动作， 升格， 对，升格照片，以前觉得很麻烦。现在呢，三星能够非常轻松的拍出来，因为 非常慢的， 对，它是960fps， 特别特别的慢， 特别慢，因为一般的手机像苹果最多能做到240fps， 就不错了。 对，我前几天正好北京下雪，然后就拍了一段这个相应的视频。 好， 哎，小航可以给放给大家看一看这段视频。 没问题，在你放这个之前，我要拿这个苹果的这个240这个升格的这个慢镜头，我来放 一下，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差别，好不好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苹果 iPhone X 它的这个慢镜头的版本是什么样子的，来一起看一下。 做一个对比哈， 哎，看一下啊，这个慢镜头其实已经还挺快的，来，好，这个6秒钟很快就过去了，没有感觉到很慢，对不对？没有很慢，没有很慢， 对对对， 我们俩还在盯着看呢， 看了一下， 我们再来啊， 好，你再来一遍，它到底是慢了什么？ 这个怎么就卡死了呢？ 你看苹果靠不住嘛。 哎，我这边在播放，但屏幕还是卡死的，可能是我们这个连接的问题哈。对， 就是240大概是、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哦。 哎呀， 雪花纷飞是吧？ 可能马流过高的原因。 对对对、 可是如果你看三星的那个，你就知道说，因为三星的特别好玩的是，它是可以自己决定我要慢动作哪一块，还有自动配乐功能。 哦， 发小视频， 这不就是抖音吗？ 对， 来抖一抖三星 S9。唯美， 而且加上那个音乐的时候，它是跟着节奏走，你发现没有？ 对对对，来，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没有看够啊，我们再看一遍。哎， 它是跟着那个节奏走的，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它，三星的这个， 哇，看到雪花一片一片飘落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质感特别好。 我突然觉得就很多言情剧偶像剧我可以在家自己拍了，都 可以， 男女主人公在马路上见面的时候先给对方一个特写， 都 在这方一个特写， 轻松一 可带 什么玩意儿， 就包括说我一个朋友他拍了什么呢，他们家狗洗完澡的时候、那个 手 水 什么 的，那个就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其实好多人会觉得这个手机会是一个抖音神器或者朋友圈神器，因为它、 比如说就其实就拍这种小视频嘛， 嗯， 那拍十秒钟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出来。 我觉得未来你家那个那条边牧 多比 可以变成网红狗狗。对， 所以其实我们看它，因为采用的是摄像头叫做三层堆栈式， 嗯， 它为什么能拍这个就是这慢动作，是因为它中间那颗堆栈摄像头有里头直接有缓存， 嗯， 它相当于是每秒做了960帧的采样，然后把它存在这个缓存里头去，然后最后再来把它进行传送， 一分钟的时间。 好，最后来给大家看这款其实诺基亚8 Sirico 这个产品，其实坦白讲，我们讲过了，它并不是一个主力的一个销售款的产品， 嗯， 双曲面的产品，当然做工上面还是很诺基亚的，整个做工质感，嗯，包括机身非常的不错， 嗯， 后置必不可少的蔡司认证，而且该有的 1.4mm 的这个多 pixel 的全像素双核对焦摄像头也有，然后呢也是一个广角长焦的一个摄像头，1200万加1300万，也是可以有变焦那个拍摄方式的。机子的系统呢跟咱们大部分的国产的机型系统就不太一样了，这是一个非常原生的系统，就是风格上非常的原生，但是诺基亚也没有忘了说我要做一些本地化的功能。你看直接带上就能收付款、扫码、朋友圈、二维码，直接从 非常落地， 对，非常接地气化，包括说事项提醒有什么东西全都可以在这，包括你的运动健身的这功能全都有。所以呢如果你是诺基亚的产品，在国内一直是坚持用这种比较偏原生的这种干净的系统，因为他们出厂基本上没有更多的预装软件，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那么多的预装的用户的话，那么诺基亚的产品可以去考虑一下。当然这个产品我们讲它是个自产，价格比较贵，4699元，而且呢配置其实不是特别高，没有到顶级了，因为它用的还是去年的骁龙835的这颗处理器。 嗯，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朋友们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志向生活潮流梦工厂了。我是常小航， 我是姚山， 下面上会是活力 Music 课。 4月14日、15日、21日，声音之战即将打响，梦想舞台马上开启。 只要你年满21周岁，只要你热爱广播事业，秀出你的声音，为梦想而战，优秀选手将有机会签约北京电台。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TC， 咨询电话